王兴元的身后跟着田小凤和田大丫头。这王兴元呢，私人感情跟张作霖处得十分不错呀。一看张作霖、张作相来了，赶紧甩凳从马上跳下来，紧跑几步来到张作霖马前。张队长，欢迎，欢迎啊！赶紧跟我进山吧。张作霖可见的亲人了，心里头一酸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也从马上跳下来了，抓住王兴元的手。哎，我被官兵打得太惨了，真是一言难尽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胜败兵家常事，不足为奇。凭你张队长乃顶天立地的英雄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到青马坎三界沟来，这就对了。老当家的在里边等着你的，有什么话你们爷俩去谈吧。赶紧往里请，往里请。慢着，王大哥，我被官兵给咬住了，他们就在后边，你可要做好了准备。队长你放心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。这就应了那两句话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他自来投。田小凤催马过来见了张作霖。哥哥你放心吧，老伯母、嫂子、孩子都安全抵达，他们都盼着你来呢。哎呀，谢天谢地。妹妹你辛苦了，哟，自家人何必客气呢，有话咱慢慢再说吧。因为张作霖事先安排的，让田小凤保护家眷，随杜立三先行一步，他们呢先到的这儿。所以呢，突围这些事情家属都没摊上。咱们单说张作霖，等领着人来到里边，全都下了马，有人把马匹接过，怎么刷洗印六咱们不必细说，得先见见杜老盼。那杜老盼是三界沟青马坎的老当家的张作霖的老干爹、老瓢把子，哪能不见呢？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，时间不大，有人出来告诉张作霖，请到里边来吧。闹了半天呢，这杜老盼在他住的这院儿下屋修了一座佛堂，门前挂着块匾叫积善堂。这老头从半年开始把山上的事情就交给王兴元和杜立三掌管，他干什么呢？一心一意在这儿吃斋念佛，什么大慈经啊、大悲经啊、老子道德经啊、释迦牟尼佛教的金刚经啊，他是读了个遍啊。每天在这儿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，在这儿赎罪。这就是说，在那个年代吃这碗绿林饭的人都相当迷信，他得有个精神寄托。另外吃这碗饭的哪有没杀过人的， 那太少了，哪有没干过坏事的呢？所以杜老盼到了晚年了，总觉着自己罪孽深重，祈求神佛保佑，一旦死那天可要升天，别入地狱。他有个精神寄托，天天在这诵经。张作霖来到佛堂的外头等着，杜老盼今天破例，功课没等做完，老头出来了。还没等张嘴呢，张作霖双膝跪倒：“干爹，您的挺好吗？不孝儿来看您来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老疙瘩，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这算不了什么。切，人这一生大起大落，三穷三富啊，这生也好，败也好，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挺起腰杆子来，五官舒展，不要愁眉苦脸的。我要看你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，把腰板拔直了，听没听见？是。张作霖愿意跟这老头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就充满活力，就好像天塌下来，这老头也不弯腰。您说这邪门不？就这么几句话，张作霖身上这个劲儿就壮足了，搀着老头到了书房。干爹，我看您身子骨还那么硬朗，不行了，风烛残年，有今天没明天了。有道是今日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日穿不穿呢。人要上了年纪，别管身子骨多结实，是熟透的瓜了，跟你们年轻人不一样啊。说说吧，你都摊上哪些事儿？张作霖心里的一酸，把所遭所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，在杜老盼面前没有背着的话呀。够惨的，那几路人马都突围出去了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我这路是到了青马坎了，还不知他们生与死。没事儿，我相信吃咱们这碗饭的人都命大，肯定他们都能平安到达中安普八角台。不信，往后你派人联系。哎，作霖呐，你娘我也见过了，你媳妇儿孩子我也见过了，他们都住到我这儿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娘啊，对你太担心了，你是不是去看看？没事的时候咱爷俩再详谈。另外你放心啊，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，你要不来我还得挑你的理，这就是你的家，住到我这儿你就算保了险了。干爹，官兵可追来了。嗨，不要理他，我这一辈子尽跟官兵打交道了，乌合之众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你尽管下去看你娘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张作霖那可吃了定心丸了，下去之后带着弟兄们到后宅去看望母亲。呵，娘儿俩这一见面抱头痛哭，其实才离开几天呢，就好像离开多少年似的。老太太嘴不说，心里头难过还后悔， 不该叫儿子吃这碗饭，这叫什么行当啊？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三天穷三天富，三天好三天坏，大起大落呀，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。你说这一家子跟着他得操多少心呢？张作霖的大女儿守方满地跑了，看着爸爸来了，张着两只小手扑到张作霖怀里头。人都是有感情的，尽管他是个杀人的魔王，对子女骨血他也是疼爱的，何况是张作霖呢？抱着女儿亲了又亲，啃了又啃。他的夫人赵氏也高兴了，一边乐还一边掉眼泪。但这个女人非常贤惠，在这种场合从不多说一句话，不像有些女人简直哪个场合都落不下她，嘚吧嘚嘚吧嘚的。赵氏从来没这样过，没事儿，两口子上一边说去，别在这儿讨人嫌。张作霖看了看妻子，哎呀，千言万语没法说呀，觉着对不起这一家人。当天一家子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，那么其他弟兄利用这个机会包扎伤口，刷洗马匹，办自己的私事。杜老盼已经派人了，给他安排了住处，要精心照顾。这些人在难处来的，咱们不能有半点慢待。那杜老盼威望多高，手下的人闻风而动啊，因此对张作霖来的这些人十分热诚，这些人感觉到无限的安慰。第二天形势突变，辽水的也就是探事的已经探听明白了，官军正在往青马坎集结，听说能有2000多人，这大队就开来了。青马坎这个形势就为之一变，杜老盼也不念经了，就在分赃厅指挥人马，调动弟兄，做好了应战的准备。张作霖感觉到过意不去，这不是自己给人家惹来的麻烦吗？所以啊，张作霖找杜老盼，干爹，我打算带着家眷离开这。为什么？这我别说了，你跟我还是见外，怎么刚来就想走啊？哦，听说官兵来了，你怕我受株连？笑话！说句难听的话，你是贼，我也不是好人，我是老贼。咱们跟官兵水火不相容，有他没咱们，有咱们就没他。就是你不来，他们能放过我吗？嗯？别胡思乱想，就安心住在这儿，多日不打仗了，我还显得闷得慌呢，打个痛快仗我也高高兴，你走了我还少个膀臂，赶紧吃两顿饱饭，配合着我投入战斗，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。是。张作霖一看这老头真慷慨，就没法走了。第三天头上刚吃完早饭，辽水的弟兄进来禀报说，现在清军驻扎在外边，永字号的管带，此人姓马，叫马仁良，奉命求见。 老潘一听，什么？大清国的营官要见我？好啊，凭他说说什么吧。让其他的人回避，搭理请字。约没有半小时吧，马仁良昂然而入。不愧是大清国的营官，小腰板八个倍儿直，后边还带着八名弟兄分为左右。这时候大清国的营官呢，就有点扮洋事儿了，不是您看的电视剧顶戴花翎，脖子上戴着串珠，不那样，穿的都是灰色的军装，连大盖帽，不过辫子在后边当着着，下边也是大马靴带刺马针的，挎着军刀，往下边一站，脖一拔，您就是老当家的杜老潘吗？啊，请问阁下就是马管带吗？正是。我这次奉新民府三营统领李景夫李大人所差，见着老当家的要提出一份警告。哇，这词儿听起来不那么好听啊。说吧，什么警告？悍匪张作霖已经逃进青马坎三界沟，此犯十恶不赦呀，我们必须把他带回去问罪，请老先生高抬贵手，能把张作霖及其党羽家眷交给官军，我们保证撤兵，对青马坎三界沟秋毫不放。如果老先生不听忠告，到那时官军攻进三界沟，玉石俱焚，你可悔之晚矣。听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听我的回信儿呢？24小时，从现在开始计算。好吧，干净，痛快。我说马管带，从来没到过我的三界沟吧？欢迎光临。您下去先听我的信儿，我现在就商讨此事，一会儿就给你答复，用不着24小时。来人，把马的人及其带来的各位弟兄请下去，要好生款待，听见了吗？是，请吧。就这样，马管带带人下去听信儿去了。杜老盼是胸有成竹啊，合计了那么一会儿，吩咐马上开会研究这个事儿。参加这个会的当然是人家青马坎的人了，五色抵柱，头头脑脑20多人全都参加了。在上水手坐的就是少当家的杜立三，挨着杜立三的是狗头军师宋庆莲，下边马三豁子盯着马脸歪嘴子，众人全都到场了。王兴元也参加了，当然张作霖没资格参加人家的会，张作霖就回屋去听信儿去了。杜老派一看头头脑脑都到齐了，各位，现在咱们三界沟青马坎遇上点麻烦事儿，不用我介绍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现在关键就是张作霖的问题，